现在呢讲到第三呢，清净定慧是讲道戒下。阿难，由佛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偷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，以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偷心不除，尘不可测，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而不断偷，必落邪道。而家讲杀同埋淫之外咧，系讲到偷啦。我哋知道默觉有子，凡是不问自采，你们知道下面那句了、yeah. 所以呢，凡是侵犯他人的财物都叫做盗。不但淫和杀是生死的根本，偷盗呢也都是生死的根本，我们应该戒。佛话若果世界里面六道众生他的心不会有这种偷心的话，自自然然不会随他生死相续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修行的人本来目的是希望超出六道轮回的，但是他偷心不除的话，不但尘不可以出，反而堕落。即使他是修行到呢是有智慧，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世间的禅定，亦有这个聪明才智，甚至可以讲经世法，即是修这个有漏的禅定现前，即是有智慧，比普通人是聪明的。但是如果不舔偷呢，一定堕落。堕落什么道？邪道。上品呢精灵，中品妖媚，下品邪人，知微所著啊，彼等群邪亦各亦有途众，各个自慧成无上道，我灭道后末法之中，多此妖邪次言世根，浅溺根稀，清善知识，各自为己，得无得上人法，言或无识，恐领失心，所过之次，其家好生。这里呢是讲出不戒偷的过失。上品，什么叫上品呢？就是这个人呢收集这个禅定，他是胜于这个偷心，还能够舔偷心，但是他收这个禅定功夫深一点，他就堕落做什么？精灵之类。这一种呢是森林之间那些，譬如说树木一千年一万年，或者那些龟，或者那些兔，去炼老成精，就会独一无二的精华，取这个生千的灵气，附托于生或者于水，那就古怪了。惑人祭祀，等于什么？等于生精海怪之类，这个叫做妖精的领袖，上品之人做这个妖精的领袖。所以呢这一部经不但讲出世根法，又讲世根法。出世根法是一切都没有的，世根法呢古灵精怪什么都有，不到你不信。中品呢就是说他禅定的功夫和偷心一样，一半一半，这样就会堕落做妖媚，即是魅利妄两之类。道人物的尊逸，设这个森林的容器，持机 作孽。哦，呢一类系利未妄量。有啲人咧瞓瞓下觉咧，就俾鬼扎。你哋试过未啊？千祈唔好试吓。嗱，如果你一发觉唔对咧，你即刻念阿弥陀佛，即刻念观音菩萨，哦，绝对邪不胜正，佢一定走夹尾噶啦。哦，有啲人咧系真系有，有啲地方咧系污糟邋遢，啊，污糟邋遢咧咁，嗱，我未见过啊吓。我记得有一次读书嘅时候，就响呢响荃湾，而家仲响响度，我唔知叫做郭海县，响度养病，每一晚咧都听到搬啲嘢，搬啲碗碟，搬出搬入，搬出搬入，真系听到，但我睇唔到。哦，其实系咩？哇！嗰度個鬼好靚，因為咧好多人去三疊潭啊，跳水死咧，嗰啲人就入咗神位喺嗰度，所以冤魂不息，所以每晚喺度搞搞震。哦，咁啊，如果你唔係念法人咧，佢會嚟整蠱你嘅。所以咧，我哋平時咧就唔好亂咁開街啦。去到啲唔好嘅地，污糟邋遢嘅地方咧，有時真係撞到佢咧。嗱，我哋多生多世喺六道輪迴咧，有啲人咧係與你有冤嘅，有啲鬼咧係亦會與你有仇嘅。你唔碰到佢咧，佢唔敢去千門入户去你屋企整蠱你。你啱啱時運低咧碰正佢嘅話，咁佢就整蠱下你啦。所以話撞鬼咩？係有呢回事嘅。咁所以咧，嗱，你哋最好啦，妥個靈驗咒，唔怕。哦，佢睇見你咧係已經有光在身咧，佢會避開你。啊，呢啲係真嘅。下邊就講到，下邊講到靈驗咒，你就算掛佛咒響自己嘅牆嗰度都得。而家就係話呢個呢一種咧係擾味咧就是、中品，下品又點啊？邪人人人之中有邪人，嗱，有啲人咧，你覺得佢説話啊、動靜啊、見解啊，總係古古怪怪，呢種係邪人，偷心性依禪定啦，哦，所以墮落叫做邪人，心性邪僻啊。所以咧，佢本身冇精，系被呢啲精灵所附属。有啲人话有鬼上身，有啲人咧就话啊，佢睇到嘢，呢啲都系鬼附属佢嘅身，系属于妖魅所迷。邪人系有呢啲嘢哦。嗱，《法经》讲系有下品之人哦。呢、这个偷心不才咧，偷咧就偷偷摸摸。不正当、不光明，所以就变成呢啲妖精、古怪嘅嘢啦。妄言欺世啊，诡异惑众。如果有啲人咧系讲啲不近人情嘅嘢，吓或者你话佢有一种异能，可以见到乜见到乜，你唔好相信。系咪真系有呢？有嗱，呢度咪话有咯。鬼上身啊嘛，鬼上身下品邪人啊嘛，邪人咪有咯，但你唔好接近啦，哦，敬鬼神而言之，哦，唔好接近呢啲人。嗱，而家佛咧就再讲出不偷嘅理由啦，哦，佢话我教比丘啊，循方乞食，令其舍贪成菩提道。知比丘等不自熟食，既依尘生累魄三界，是一妄云，以开以无粉，云何贼人假我衣服 疲憤而來，做種種業，雞然發發，卻非出家，具雞比丘為小聖道，又是疑誤無量眾生，墮無更慾。呢度經文呢，就係發講出佢曬呢個比丘乞食嘅理由。為乜嘢佛弟子要乞食呢？循風乞食，循風乞食即係依字次序，今日嚟呢一家一二三四五呢條街嚇，循字次序係第七家都乞唔到咧，翻去啦，翻去屋企挨餓，令到知道你自己冇修行冇福報，哦，你要精進養猛，求出呢個三界，叫做循方乞食。為乜嘢要循方乞食呢？就是，目的呢係令佢不恃蓄金錢，目的令佢捨離呢個貪心，因為貪呢係煩惱生死根本。如果唔捨離嘅話，就冇辦法得到證入呢個菩提道。同時啊，法制呢個比丘呢，即使嗰日呢七家都乞唔到食呢，都唔得返去屋企煮嘢食。哦，點解令佢挨餓，知道生為苦本，呢個生呢係開運嘅，無常嘅，不過暫時寄於呢個三界。呢個三界係等於旅行啫，旅行嘅地方，唔係自己嘅故鄉，唔係搞字嘅。六宿呢，喺陸地寄宿呢叫做旅館嘛，水上寄宿呢叫做泊，船泊喺碼頭又泊。呢啲呢旅館亦好，泊喺船上亦好，都唔係自己嘅故鄉，唔係搞字嘅地方。咁乞食呢就為咗保持呢個殘生，目的係為咗了生死，應該養猛精進去貧道，希望有朝一日呢係能夠填呢一個生死，填離開呢一個紙薄嘅身體。哦，連呢一個呢，連呢一個果薄嘅色生呢，亦滅。紙薄就係煩惱，果薄就係身體，有呢個煩惱嘅貪心、貪嗔痴嘅煩惱嘅因呢，然後產生呢個果薄嘅身體。如果我哋能夠精進貧道呢，超出三界呢，一去不還，一超永超啦。哦，咁我哋為目的係為咗超出三界，豈可因為寄居響三界嘅呢個塵生啊，去貪名貪利啊，甚至去到敛財惑眾。呢度法呢就是解釋我哋唔應該貪嘅理由。我哋知道我哋現在流落三界呢係好可憐嘅，我哋應該呢係求出三界。所謂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眾苦充滿，甚可怖畏。我哋分分鐘要厭離呢個三界，要求出呢個三界。但係法話可惜呢個賊人呢，假借法嘅名號出家，穿佛的衣服去做的不是法事，是什么？是反迷而来，破坏佛教。哦，这几句说话呢就是法呢是痛斥这个假和尚，哦，假出家的人。现在有没有这些呢？有没有啊？有，當然有好多添啊。咁呢種人呢，雖然著和尚衫啊，自出家人嘅地方，但係佢目的呢係揾錢，所以販賣佛教。 生披袈裟，他所作所为的都是为利是事不择手段，这种人呢法叫他贼人，是偷这个法的名义去做这个非法的事业。这种人呢他目的就是贪求名利，所以法是非法，非法是法，他的说话呢是颠颠倒倒，是迷惑这个世人。反而说呢，这些就是真佛法了，将他颠颠倒倒的说话呢说是真佛法，而真真正正出家持戒的比丘啊，是具足三衣一钵的不足金钱的人呢，这个假和尚呢反而毁谤他，说咦，我是大乘，你是小乘，妄称大乘菩萨，这样呢以假连真，以假连真呢令到人家不知道究竟哪个真哪个假，叫做疑惑众生，令人呢真假莫辨。咁呢一种境界呢，即係话以盲人，一个盲人呢就引众盲人，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，即係呢个邪知邪见嘅人呢係引一班众生呢，唔係引你出三界，而係引你入呢个火坑。火坑係乜嘢？就是无间地狱咯。法话若我灭后，其有比丘啊，发心决定修心摩提，能依如来形象之前啊，身现一灯，现一指节，及依身上现一香柱。我说是人无此宿滞，一时愁不长一世根，永铁之流，虽未即命无常角度，是人依法以决定心。这一段呢是法教出家人舍身忏悔。法话我灭道之后呢，末法时代呢，众生的业障深重，智慧是很浅，假使今有出家的比丘，比丘尼发菩提心，决定希望舍弃有为法，从这个以门圆通修这个三摩地的人，如果有这种人能够在佛前呢，在自己的身体任何部分燃灯烧纸，或燃一支香，他说法话我说这个人呢就可以酬运他的宿滞了。既然是没有这个滞牵缠自己呢，就可以同世间拜拜了，永远脱离这个烦恼。长七呢就是永远辞别世间呢，是指有漏的三界，诸漏呢是指见思烦恼，一切能舍，最能舍的莫过于自己的身体。我们叫你给件衫我啦，或者你都可以给，给点钱我啦，你都可以给，或者我说给只手我啦，想过先，或者给只眼睛我啦。有些人呢现在呢都很兴布施这个器官，这个是一个事实来的，是发生在美国前几年有个人呢，他呢就学人行菩萨道，他不是学生法的，但是有美国呢很兴施这个气功和施血，这个人呢是做司机的，他呢就自然 是如果自己有什麼事呢，就捐他的器官出來，寫了之後呢就放了一個卡，個卡就袋在袋。我們在香港呢出街呢是袋了銀紙之外很少要帶其他卡的，但在美國呢叽里呱啦就很多很多卡、咁證明自己有病嘅卡，或者係醫藥卡，或者係揸車證，或者係 credit 卡，好多好多。咁呢個人咧就做咗呢一個卡，響個會嗰度，響呢個慈善機構咧就登記咗，就攞咗張卡就袋響袋，因為預備自己如果有意外發生咧，就將啲器官捐俾人啦。有一日咧，佢真係撞車，上車橫咗。晕了呢，人家当他死了、抬回入医院，割了他的肾，割了他的胰脏、割了他的肺，好在每样割一半而已。第二天他醒了，他真的醒了，抹了只眼添，于是呢每样剩了一半，他现在还在那里、这个真是是不是菩萨在例呢，不得而知了、有些人呢就说临终的时候啊，碰亲他呢，这个色生呢都会痛的，一痛呢就嗔恨心起，一嗔恨心起呢就会堕地狱，或者是堕落这个毒蛇啊、毒龙之类。有人问我、法师究竟坚好啊不坚好呢，你们说了随你自由，不便出旨意啊。如果你真真正正是菩行菩萨道呢，有愿力支持自己呢，就不会堕落。如果你是普普通通没有修养的人呢，可能就为这样会堕落、如果你 自问自己都未修养到家的呢，你可以不坚的，可以舍为了将你所有的财产，你去布施穷人、布施福田、布施三宝，这个都是众福之一、不用说一定是布施这个器官，布施这个器官是功德是大一点的，因为这个身体每个人都最爱嘛，最爱每个人爱，为了爱自己的身体呢而损人利己，现在你能够牺牲自己的身体去为人呢，这个是很是伟大的、有些眷属呢妈妈或者姊妹之间呢要洗肾要换肾，他宁愿是捐个肾给他，一个人捐一个还可以生存，看你做不做得到、但是自己的肾都是坏的，那就没谓捐了、这个呢就是教我们燃香忏悔。为什么燃香忏悔呢？因为我们人呢最爱就是这个生命，为了这爱这个生命呢做了很多很多罪，譬如说为保养这个身体啦，就杀生食肉啦，为保养这个身体啦，就损人利己啦，好做了很多罪。如果现在能够看轻他，燃香燃灯来供佛，那么就可以消除业障。这条欲不为此舍生未因，众成无畏，必还生人，求其宿滞，而我马默等正等无疑。这里呢是讲明不燃灯不燃香不燃臂来忏悔的过失、如果有人不做得到燃灯忏悔的话，他宿滞就未清，就算证了阿罗汉果甚至成了法、都要来这个世间受报、法呢是引一句引佛经里面说，一个是紫光比丘尼，一个呢就是佛自己。 据说这个紫光比丘尼呢是以前呢是陷落这个阿舍世王的花祭、所以你们呢就不要随便跟人家谈情示爱，呃了人的首饰啊礼物啊，那就不嫁人了，这样呢你就欠了人家的花债、这个紫光比丘尼呢是前世呢就欠了这个阿舍世王的债，所以他虽然是成了阿罗汉，阿舍世王都侮辱了他，纵然成佛啊都来这个人间再受这个报，是指什么呢？是以我马物正等无疑，法是引自己作证。据说往昔呢舍卫国啊有一个叫做毗楞邑阿毗达王，好虔诚咁样请佛同埋五百个比丘到王宫结下安居，在三个月里面受王宫的供养，而且很恭敬，亲自入祠督促那些工人呢是切斋降法，怎知呢他是做到第七日呢不记得了、为这个魔鬼所惑、入了这个宫殿呢是担领于这个五欲层路，不记得了降法这回事，而又未下令这些下人呢是去降法，那他每日都要亲自来发榜指什么指什么指什么指什么，然后先去做嘛，但是他没有入例不教他们，那他们就不敢约手了，那佛和这五百个比丘呢结果怎么没有东西吃了，没有食食，当时呢那些下属的侍师呢又不敢擅自去整嘢送去给法食，以着呢有个马夫啊，马夫呢看见这样的情形呢，就 你知道皇宫里面是养很多马的，那于是呢就对这个马来讲，是马马现在佛同埋佢弟子都冇粮食哇！我而家将你嘅粮食减一半去供佛好唔好啊？如果好咧，你答应咧，你就点头啦。咁嗰啲马匹通通系点头，于是咧就将个马嘅麦咧系煮咗俾呢个释迦牟尼佛同五百弟子食。咁啊，你知道佛系王子出家嘅，系咪啊？咁啊！好多人争住供养法嘅，但系就因为呢个因缘，佢入咗皇宫咧，其他啲人冇办法接近供养法咯。咁所以咧就食咗三个月马麦。后嚟咧，阿难咧就问佛：点解有呢种情形发生咧？咁佛就讲出故事啦。佢话过去啊，毗婆施佛嘅时候咧，佛呢是受这个国王是供养、佛同埋僧啊食宴，在皇宫里面受宴供养之后呢，还拿一份斋翻翻去，不是其言精舍，这个是古佛啊，翻翻去那个道场，为什么呢？他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病的出家、和尚不能够出来乞食，所以呢就拿一份供养呢就回到身上、经过一个地方焚自身，即是修外道的，其中呢有一个外道头啊头呢、就听到闻到、那薄饭好香好香好香，他心生妒忌，他就说这些秃头啊只应该吃马物啫，为什么给这么好东西给他吃啊？当时这个焚智所教导的五百个细佬哥呢也跟着他师父说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些秃头应该吃马物啊， 其中只是有两个人说，这些大德高僧应该受人天的供养，因此做了口业。当时的梵志是谁？就是释迦牟尼佛本身。五百童子是谁？就是现在的五百阿罗汉。真佛的两个童子是谁？就是舍利弗、莫敬涅。当时的病的比丘是谁？是弥勒菩萨。因为当时为梵志的释迦牟尼佛呢做过这种口业，所以现在虽然成了法，尚且要受这个报。哇，只是讲句实话都要受这些报，何况去偷人家的财物，吃人家的身份呢？是不是应该是酬答这个债呢？所以修行的人呢，是一定呢要修这个舍行，布施，宁可布施舍弃自己的财物，不应该是贪人家的东西。如果我们能够舍身，用一只手指或者烧个手臂，现在法律都不许可我们这个手臂来烧，是吧？但是你知道《读法华经》呢，玉皇菩萨和玉上菩萨呢是烧身的，是那段时间是有福德的人然后可以做得到。很久很久以前越南呢不是有个比丘呢是坐在街里面烧这个身，来自己放火焚烧自己，来反对这个政府迫害佛教政策，记不记得这件事？是有这件事，这个呢是大德高僧才做得到，亦有这种环境可以做。如果你在美国绝对不让你这样做，在香港或者都不可以。现在呢这里是教我们舍身，以教世人修心摩地，后田偷渡，是名如来先佛世尊，第三决定清净明慧。这几句说话大家都明白了，就是法呢教阿难转转话给末法众生听，若果想修这个首灵阎王谛定呢，先填这个淫，其次呢就填这个杀，最后就填这个偷。为什么？因为淫呢是可以障碍修禅定，杀生呢是违背这个慈悲，偷呢是会负债，这些都是古今之法呢决定要我们戒除的明明白白的教训。所以修禅定的人呢应该依教奉行，舍弃这个贪嗔痴慢和种种名利的心，因为杀盗淫的行为呢会导致我们贪嗔痴，特别是贪心。由于贪利的人就去夺利咯，这样呢社会上次次都有损人利己的人了。由于贪财的人就去谋财咯，所以社会上呢有明贪暗抢，明抢暗偷，种种谋财害命的生猛了。由于贪名的时候呢就盗命了，所以社会上呢有沽名钓誉的人，亦有自憎毁他的人。由于贪食的人呢就杀生食肉咯，盗取众生的生命。杀生食肉的人呢是等于偷众生的生命，他几时答应你给你吃啫？他没有答应过你，你偷他的生命，抢他的生命来吃。所以社会上呢杀气腾腾了，杀家禽、杀走兽、杀海产、杀敌人，甚至杀自己的亲人，甚至杀害自己自杀，令到社会上呢充满了耕淫邪道种种的罪过，甚至人与人之间互相残杀。因此法教我们舍弃这个贪。是故阿难，若不停偷，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罐漏壶， 若求其滿，眾經塵劫終無平伏。呢度係以一個譬如偷心嘅過運。若果唔斷除呢個偷心，而用呢個偷心去修十善定嘅話，等於有人用啲水啊灌落一個水壺，呢個水壺係漏嘅，可以講呢個壺咧係盛酒嘅酒壺，漏咧就譬如貪心，水咧譬如定慧，將個水倒落呢個壺咧就係等於。带这个偷心去入心魔地，若果得到想成就这个圆通呢，就好像这个水放落这个漏的壶，你想它满呢都挺难的，因为你倒几多落去它都会漏了，去始终没办法是满的。